groove tonight. Get your groove tonight. Get your groove tonight. 不愧是实力唱将，来自张靓颖翻唱的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太有张靓颖自己的感觉了，而且绝对是现场震撼感。2021年8月5号星期四，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今天限号是4和9。刚刚张靓颖的声音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就是飞儿乐团的主唱。飞儿乐团的主唱现在换了新人，名字叫 Lydia 韩瑞。哎，这个名字真的好奇妙，我记得飞儿乐团以前就有一首歌曲的名字叫 Lydia， 这可能就是缘分所在吧。新主唱的声音和张文婷同样具有爆发力。第九张全新大碟《钻石之心》火热出炉，我们就来分享其中的这首同名歌曲《钻石之心》吧。有请 Listen to One 本期 To One Band 飞儿乐团。 天空谁还记得零度冻结冰河，指缝间停歌，那瞳孔渲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缺口，人生的模特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空气稀薄包围着无声无惧的挽歌，我愿为你固执的守着，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缺口，痛并快乐着，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累心了，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了，想吐血这些永恒。 乐团的钻石之心，前奏用钢琴的敲击声模拟钻石闪耀的晶亮的声音氛围感，副歌部分亮唱的摇滚吉他 keyboard 以及 Lydia 韩瑞最具劲道的摇滚女声狂飙，又带起了歌迷对于飞儿乐团的热烈期盼。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放送，继续来分享魏晨 Holiday Song 假日的必听曲。 夜色多浪漫，独自撑着伞歌，心情也不错， take a break， 在翻转每天经过的那条街，夜色是多么美，嘟嘟嘟 you remember， oh just for you，

改变自己，欢迎继续守候北京音乐广播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回过头来说说王力宏这首歌吧，一首带有摇滚味道的作品，不像他过去的音乐那么激昂热烈，而是从心底出发，用沉淀的心发现平凡当中的感动。在这首作品里，王力宏用轻松还带有一点自嘲的方式，在幽默当中传达严肃的议题，可以让你轻松地接受音乐理论。音乐理论这个词用得好。好了，继续来分享孙燕姿《Honey Honey》，源自于她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 期待一个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随便想想东西。我哦，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忙碌中又想起。 Honey， 继续这样欢快小清新的风格来分享方糖泡泡做我的另一半。这是一首清新的作品，没有强烈的冲击感，而融入钢琴 jazz 元素。这样的做法呢，也不是方糖泡泡第一次尝试哦。但是不得不承认，主唱泡泡演唱这样风格很带感， 特别是他对声音俏皮的玩转，使得听感得到了升华，整首歌曲流畅而又自然，舒服而又愉悦。好了，方糖泡泡做我的另一半。 风从南半球吹过来，你在印度洋边自拍，我半裸裸披上了另一半。赴汤蹈火喜欢温暖，节衣缩食都你开怀，行情再好也心甘情愿为你我挡。做我的另一半，做我的另一半，人老的时候总要有个人作伴。做我的另一半，做我的另一半，生活的喜怒哀乐由我来分担。是我的 money， 我帮你点上一把。 做我的另一半。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 被人理解是幸运的，不被理解未必不幸，但汽车音乐会懂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开足马力。

的妈妈讨厌，你是否领悟默默流入心底的泪水，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忘记所有伤痛来，一起摇摆，明天会发生什么谁能知道，所以此刻啊我们静静的一起摇摆，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忘记所有烦恼， 一起摇摆，这样带劲的歌你怎能抵挡？一起摇摆收录在他2013年发表的专辑《生来彷徨》当中，似乎披着流行的外衣，却是一首纯正的布鲁斯摇滚。你听到汪峰奉献的演绎方式是充满了狠劲儿的，这种极强的律动感、淋漓尽致的布鲁斯，也正是汪峰最动感的一次音乐的体现。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十位，汪峰一起摇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好了，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一辈子谁来 有回忆，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 不用我的介绍，空降到第九位。上周全新推荐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下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九位。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汪苏泷，音乐才子，能写能做能唱。巴赫旧约更是融入了古典音乐元素。对于古典音乐，汪苏泷也是驾轻就熟。好了，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流行和古典完美融合的巴赫九月吧。 是注定没结局，用笔在乐谱雕刻着回忆，曾经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旧约圣经也没挽回你。 洲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位的歌曲，汪苏泷《巴赫九约》，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九名，本周上升两位，第七位来自袁娅维《月亮上跳舞》。作为实力出众的袁娅维，并没有拘泥于演唱层面的持续精进，同时更是在创作和制作层面施展独特的想法，从而促使这首《月亮上跳舞》不只具有极佳的演唱，还有突出的音乐本质呢。好了，赶快来感受一下吧。月亮上跳舞，最具记忆点或者就是小号音色的采用，这让我感觉到非常巧妙。首先呢，跟潮流电子节拍形成良好的对比，小号的怀旧缠绵音色可谓是极尽抒情之韵味。其次呢，小号和人声达成了呼应的效果，同样的发声机制，演奏和演唱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对话感，梦幻迷情的音乐，浪漫的气质得以彰显。好了，上周第九名，本周上升两位，第七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继续攀升了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小雨敲醒梦中的水河，展开

真的是让我们听着头皮发麻。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继续来介绍藏在北京城里的小众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您听说过吗？被称为小众复古写真地的中国铁道博物馆，就在九仙桥北路一号院的北侧。这儿呢，展示了中国铁路不同时期的机车，非常适合拍摄文艺大片哦。行驶10000公里，穿越中国山川河流的列车，在退役之后都停靠在这里。不过在收费的展馆当中，你会看到更加珍贵的列车，比如国家领导人命名的蒸汽机车等等。除此之外，展厅当中还有公务车，它们的内部精致古典，非常值得你在这个夏天去打卡参观。同时也可以发到朋友圈呢，因为它们的格调真的不一般。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王杰，安妮。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直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河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好了，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四，要来关注赛车。提到赛车，很多人会想到这些词：速度、刺激、惊险、专业、小众。那在固有的认知当中，赛车的确是一项没有被大众完全接受的、具有专业壁垒的、挑战性极强的项目。但是这并不代表人们会忽视赛车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与众不同的体验，而且呢，还有很多赛车主题乐园让喜欢挑战的朋友都可以一展身手的。文文静静的许慧欣也带出了这首摇滚范儿的《幸福的糖》，刚刚好为我们今天关注的赛车量身定制了。

来自莫文蔚的宝贝，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最后一个时段你会听到谭咏麟一生中最爱，金莎超甜的歌你是我的糖，还有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等等。喜欢这些歌曲就继续守住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吧。休息一下下，马上就回来。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响叮当，知识的宝藏书里藏，我们上学堂。红红的太阳闪着红红的光，红红的奖状是我的勋章。红红的太阳闪着红照亮。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Bouncing off a satellite, you got the answer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So many things that I don't understand. Ooh, ooh, ooh, honey, ooh, ooh, ooh, it's a crazy world. Yeah. People talking through the video. What? And everybody's got their own damn TV show. And every daySomething new. None of that is gonna get me closer to you. Ooh, ooh, ooh, honey, you.Start another war. But can you really tell me what we're fighting for? Stuck in the middle of a hurricane. I think the world just might be going insane. Ooh, ooh, honey, ooh. You ready? Honey, yeah, I wanna just slow down. Crazy World 来自美国乐队 Boys Like Girls 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2012年12月一推出便进入了 Billboard 最畅销单曲榜，单曲名列在第18位，而且这首单曲的还有黑胶唱片哦，喜欢 Hi-Fi 的朋友一定要去寻找一下，同时要珍藏起来。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我是腾冰。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爱着，等大地褪了被认可的保护色，说那一刻能将人看得更透彻，你如此独特。却值得维护的幸福，犹如枫叶做的风铃，你离开它不好轻易，造成光影把这风景转映你碎花裙，满树枫叶做的风铃，演习着对你的欢迎，当风钻进你靠过的衣领， You're always on my mindways on my mind, oh, girl, 你应该记得那经历功课，为你摘的一夜不舍，你要守着，这纷乱世界谁能更懂我们呢，就剩彼此了，值得维护的幸福，犹如枫叶做的风铃，你离开它不好轻易，造成光影把这风景转映你碎花裙，满树枫叶做的风铃，演习着对你的欢迎，当风钻进你靠过的衣领， You're always on my mind结轮回，你还是你多可贵，换时间才是贼，从不走这份美，红色思念能依偎，守候多久无所谓，无所谓，犹如枫叶做的风铃，你离开它不好轻易，造成光影把这风景追映你碎花裙，满树枫叶做的风铃，演习着对你的欢迎，当风钻进你靠过的衣领，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刚刚这首歌来自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源自于他2014年专辑《危险世界》当中。虽然不是主打，但是很抓耳的旋律，一听就是方大同，明显的有方大同的 style。好了，汽车音乐会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最后就来分享这首超甜度的歌《金沙你是我的糖》，2014年电视剧《红色青橄榄》的主题曲。听歌之前呢，腾飞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用你来决定的经典好歌。好了，也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上午有星光，说好了明天9点我们再见。 不情不愿的夏天，撅着嘴的小窗帘，我的心思有谁真的懂，不是装可怜，和你约好的那些都是不能说的小感觉，你说手心的那块糖会融化我的世界，爱着甜蜜的余味，真心爱一场，你是我的糖，没了心里就发慌，不情不愿我情愿，